我想大声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生活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刚刚给我写信说，蜗居和老婆呢从初三认识，那时候的她白净短发很美，追的人一大把，我第一眼看上就喜欢她了，只是在心里面呢一直默默地保留的这种喜欢。然后高二高三和她又是同班同桌，打打闹闹的，她不知道我已经喜欢她四年了。直到高三毕业我才表白，我害怕错过会永久的失去。而后来我们两个人经历了大学四年的异地恋，现在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已经是一个有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儿子了。他说他们的感情就是因为刚刚这首歌曲《我想大声告诉你》。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回复关键词故事，在每个工作日的12点到1点当中一个小时全部都是你的点歌时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昨天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他点播的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他说这首歌是要送给自己的初恋。是不是感觉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公众平台上的泽西 River 刚刚跟我说昨天同事呢用 iPad 等于说是放了一个王心凌的专场，然后今天刚刚又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第一次爱的人》，突然一激灵，几乎都忘记了还有这首歌了。 名字在脑海里面却怎么都捞不起来，想到了一个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他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全班去 KTV 庆祝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女生，她当时在这样 KTV 上唱的这首歌曲《第一次爱的人》，我能听出来那种紧张的颤音，但是真心唱得很好，绝对的完美的 KTV 处女秀。好像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也是最后一次听那首歌曲了，转眼之间好多年都过去了。欢迎你在节目当中找到我，把你此时此刻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心情通通的告诉我。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哭泣。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 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

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没管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玫瑰 用青春。 已经不再想去说那些关于很空洞的话，例如我要开一个咖啡馆，开一个酒馆，然后跟喜欢的人去养两条狗，过上诗和远方的生活，海边的一个房子啊什么的，这些都太不实际了。最起码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不是一个近期可以达成的小目标。不如来点实际的吧，不如在声音当中把你的祝福和想念真真切切地传递出来。在上周五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特殊板块，上周五呢就有一位男生给自己的大学室友点播了一首歌，你还记得吗？是五月天的天使。他当时说很感谢这个室友，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但是突然想到大学的时候，这位室友帮自己复习四级啊，复习英语，包括一起上课，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他有那样的冲动，想要在广播里面把这样的歌和这样的想念送出去。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到了这位他很想念的室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请问今天来找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还记得有一个叫陈涛的大学同学吗？ 陈涛是我的上铺。 哦， 对，就怎么了，是我跟他其实有大概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嗯，是这样的，陈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您点了一首歌，叫做五月天的天使。 他给我点这个歌好像挺奇怪的。 是这样，因为他就是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回想起来你们大学时候你曾经帮助他的一些时光，所以说比较有感慨，给您点了一首歌。 啊，我帮他什么了呀？我自己都不记得。 他有说过你就是大学四级有帮助他复习，你的英语是很好，对吧？ 是的，对，其实我为什么会跟那个陈涛这边失去联系，是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去美国读书了，然后呢我刚到美国我的手机就掉了，然后直到现在我当时的那些手机里的那些联系人啊，还有什么 QQ 啊，都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其实我也蛮意外的，就是你们找到我说还有陈涛还会再找我，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这个事儿。 上周陈涛找到我们来想给张嘉伦他的这位室友点播歌曲，所以这周呢我们就再一次找到了张嘉伦，然后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之后，刚刚他听出来很意外，对吧？没有想到，而且觉得天使这首歌很奇怪，但其实我理解这种大学室友并肩而行的日子很难得。我们待会儿来听他的下半段声音。 爱情是一种怪事，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风力日变化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大气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刘力扬的全新单曲《Work for Light》即 MV 终于上线，这首歌是刘力扬签约摩登天空后发行的第一支单曲。Deep House 融合 New Disco， 充满都市感又略带俏皮，带听者游离于城市之间。他说这首歌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能量，希望给大家一些鼓励，让大家听到这首歌能开心快乐起来。谢春花献唱的电影《神秘巨星》宣传曲《歧途》MV 上线了。区别于以往的风格，歧途词曲韵味将成长与坚持娓娓道来，结合电影感人的剧情画面彰显温情。这也是谢春花首次为电影创作的歌曲，词曲唱均一手包办。赵永新为《贵中美人》倾情献唱的片尾曲《寒风》正式发布，歌曲表现了男主人公周渝民扮演的皇帝在宫廷权谋和爱恨情仇中的纠结和苦闷，在寒风中逆行。2月8号小年夜，罗大佑以一袭黑色西装搭配活泼的格子裤压轴亮相湖南卫视小年夜晚会的舞台。自去年7月发行新专辑《加三》后，暌违歌坛13年的罗大佑便正式回归乐坛。新专辑分享会、北大大师讲座等活动得到业内及歌迷朋友的一致好评。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半点之后呢，我们依旧开始点歌。那我们即将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在公众平台上 Today 刚刚写信给我说，送给一首歌送给亲爱的他李斌，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感觉很幸福，谢谢他为了我们的小家一直奔波着。最浪漫的是给你换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希望能给你们两个人的小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心意。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希望你越来越温柔，也希望我放你在心上。我说要送一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你讲我就记住不忘。我的 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我还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希望你越来越温柔，你希望我放你在心上。我说要送你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哪怕只要你讲，我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直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我还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 最浪漫的事，把这首歌送给刚刚在平台上的这样一位恩爱的两个人，他 Z 还有他的最亲爱的李斌。我突然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我之前有朋友发了一条微博，他里面怎么说呢，他用了九张图把自己一生当中不同的阶段的期望都写了出来，很短的话。他说40岁的时候希望为儿女的成长来奔波，但是呢不用整日疲于工作，晚上的时候可以和丈夫出门散散步，看看电影，休息休息，然后和家人一起做饭，假期也可以偶尔的独自出去旅行。60岁的时候呢，他说年过花甲，身体体能已经不如从前了，手脚也不再利索了，有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爱独自出门，越来越中意和丈夫远行，两个人在壮丽的山河流中，在平常的街头巷尾里，用陪我走了一大半辈子的单反相机拍很多很多合照，笑的哭的好的坏的一并留在两个人斑白的鬓角里。羡慕这样的心情，羡慕这样的眼睛，能够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这么美好的规划。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拿出手机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今天半小时还有半小时的点歌时间。那同时呢，在周五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张嘉伦和他的同学陈涛。嘉伦呢是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出国念书， 手机丢掉了，所以说和之前的很多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对于陈涛一直还想念自己这位室友，他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在嘉伦看来呢，作为一个外地到北京读书的学生，本科期间他觉得陈涛可能对他的帮助会更大一点。我们来听一听吧。 哦，那你现在就关于对于陈涛这个本人，他还有什么你们记忆中的一些小故事吗？ 其实还不太好意思说，陈涛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然后我其实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嘛，然后我是来北京上的大学，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就离开自己的家。我从小其实不太自立，就是在生活方面没有很强的独立能力，所以当时我还记得，就是他会来提醒我要去打水，早上叫我起床，然后因为我一般爬不太起来，经常迟到，然后他还会给我去图书馆、去教室占座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他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就我还蛮感激他的。所以我就是其实也隔了大概，我从我毕业然后到国外，然后其实有隔了大概5年多的时间了，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他还能通过你们节目找到我。我觉得对对对对， 今天就是他给您点这首歌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回馈吗？ 我觉得就是天使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但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对我生活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从自己一个人到外地读书，然后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然后就是在这4年里面，其实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嘛。然后到我毕业了之后去美国读书，然后就一切的东西都是自食其力。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在国内的这个4年的阶段，没有他帮助我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变成一个自立的人，可能还蛮感谢他的。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也点了首歌给我，那我也回他一首歌吧。就是这首歌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有意义，是薛凯琪的 Better Me。 就我觉得说虽然歌词有一点奇怪啊，好像放在两个男生之间，但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他的出现吧，在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当中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我也很谢谢你陈涛。那么就是我想说，因为就是你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就是之后的话把他现在的联系方式给我，我也还蛮想再去再跟他恢复联系的，因为我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回来。这样 很好，行，我们一定会帮你转达。 我觉得张嘉伦特别特别的可爱，刚才一直在纠结说为什么陈涛会给自己点五月天的天使这首歌。你放心，我们这边会争取帮你要到陈涛的联系方式，然后希望你们老同学能够早日相聚。这首歌曲 Better Me 也是来自张嘉伦送给陈涛的大学青春歌曲。 是飘零到被你牵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只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才值得你爱的 Better m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这首歌它后面的故事是关于薛凯琪和方大同。好吧，我觉得嘉伦也是很有意思，也送了一首这样的歌，不知道陈涛会怎么想。我们继续来听到在最近一直在播的一个片花，希望能够征集到你的爱情宣言。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刚才听到了吧，在2月14号这一天，我们会把这一周以来征集到的留言、爱情宣言，包括你的浪漫情歌，通通把它集结起来，在2月14号的一个小时当中全部呈现出来。所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一方面回复关键词故事，可以参与到每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点歌环节，同时你可以在这里面回复214加上你的爱情宣言，告诉我你最浪漫的话。我知道你有很多浪漫的事想要分享，在这里2月14号这一天，它一定是你最特殊的一份声音礼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陌上花开，刚刚写信跟我说，听老歌是一种与往昔的一次重逢，所以他接下来要点播的这首歌曲，他说从冬到春爱不散，爱听广播也爱听到这样的旋律，因为总能让他在阳光下晒一晒自己的心情。周传雄的版本，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